静静有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往耳边，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纪元战的武大良山口气的脸蛋子发青了。暗气暗憋，只好收兵撤退。哎，他们咱都不说，还说张方跟老下家三口出去5里多地，他们站住了。夏九霄回过头来看了看九凤仙庄啊，老头的两眼湿润，唉，苦心经营了几十载，如今化为一旦，有家难奔，是有果难投。张方一听过来了，我老爷子你也不要难过了，这个财产和东西是乃身外之物，有人就有一切，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平安无事，这就是本钱。我提三位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天南客栈，去找我爹张子美，找我师叔佟麟。你们的损失咱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，完全有可能我们包赔，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。哎呀，少侠客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能干那种事儿吗？我是自发心愿搭救于你，那个财产算不得什么。你说的挺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人就有一切。这样吧，我呢不认得佟麟，跟那些英雄好汉也没相识过，不便讨扰。我这里还有个朋友住到苗家寨，我暂时到那儿投奔，将来咱们再联系。老伴啊，你说怎么样？也只好如此了。莹莹啊，咱们起身吧。哎，人家三口人赶奔苗家寨。到后文书量标会的时候咱们再提他们。不说 范回头说张芳。张芳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，我没地方去，我折腾得够巧的了，干脆上偏南客栈吧。可又一想呀，不好，如果我没计算错，今儿个正是九月初九，重阳盛会的日子，我在赶到那儿去，他扑空了，人家再走了，我不是往返徒劳吗？怎么办呢？不去了，找一必经之处啊，打个盹儿，好好的缓缓乏，等精神头养足了，再说下一步。抬头一看，前头有个山嘴子带个大甩弯，有十几丈高大石喇子，他从后面就爬上去了。哎，周围是树木，转圈高当间挖。张芳一看这地方太美了，跟个大婆罗相似。哎，我就在这忍一觉吧，躺下他就睡着了。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正在熟睡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脚下传来寒沙之声。病太岁由梦中惊醒啊，手搬石头，掌身往下一看，哎呦，底下打起来，谁跟谁打呀？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。正然大战韩宝吴志广，还有个老妖婆子韩冰玉，正在大战雍亲王胤禛。就这时候，这一边打一边喊，声音往上传，张芳听得清清楚楚。张芳一听，什么？这位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，就是我童师叔的靠山。怎么他们走了单帮呢？我遇上焉有不管之理？哎呀，顾不得生命危险，从十几丈高的石喇子上就跳下来，到这把雍亲王给救了。要不说这种人盖着露脸呢，有钢钉使的刃上，他老走时运。你干了半天呢，什么好处得不着？人家干一回。正好是火候，刚出事就救了雍亲王，立下大功一件呐。韩冰玉一瞅他这个样，小个不高，貌不惊人，还是个大假扁头，能瞧得起吗？当场跟他要伸手，张芳从怀里头把麦门弩拿出来了。这麦门奴可是假的，你别是假的，他知道，王石谷知道，外人不知道。张芳把麦门奴高高举起，用手拍了拍，哎，我老妖婆的，认得这是什么？韩冰玉是斗武功的老妖婆子，那能不认识吗？他就呀，麦门奴，这不是三清教主欧阳修镇洞之宝吗？怎么在他掌握之中？他刚然一愣，张芳对着他就瞄准了。啊，老妖婆子，你是作恶多端，今天少剑可非废了你不可，休走招麦门奴。把韩冰玉给吓得嗷一嗓子，转身就跑。韩宝吴志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跟着也跑了。张芳仗着胆子还追了一程呢，站住，哪儿跑？站住！一看人家真跑了，张芳这才放了心。哎，心说这假东西还真有用，还啊。要没他呀，今儿还够瞧的呢。看来我再揣几天吧，搁到百宝囊之中，转身回来见雍亲王。雍亲王用双手拉住他， 你叫什么名？定太岁张方，我爹就是张子美，同林是我师叔。好孩子，你来的太及时了，救了本爵的性命。本爵是有心的人，一定报答于你。我的爷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救您可不是为了报答啊，这就叫见义勇为。换个旁人，我也不能袖手不管，已尽侠义道的天职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来来，你们哥四个过来见一见。小弟兄四个过来见过张方，彼此通报名姓。张方这才问我爷：“您怎么走了单帮了？我爹跟我师叔在哪？”哎，别提了。今天是九月九重阳会，本来啊，本爵想跟他们一块儿去，无奈镇东家提出来了，怕我贪危险，不让我去，把我留在店房里了。结果我坐不稳站不安，我们这是后年呐，不让去也得去。正走到这儿，遇上事情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那么爷您打算怎么办？我还得参加盛会去，这热闹我能不看吗？要那样好吧，您放心大胆，我保您同往。有我保镖，您呢准保平安无事。好好好，那太好了，走吧。张方陪着六个人起身奔铁扇寺。不是说他们，说丛林和东霞领着大队人马走到头到山口，一看旁边有彩台跟彩棚，往座上一瞅，这不是虎儿小子吗？他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？甘虎一抬头一看是丛林和镇东侠，再往后看大队人马来了，又高兴又紧张。甘虎怕丛林和东侠把事情给捅漏了，急忙站起来，几步就迎过来了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猴头山的两位寨主吗？老猴头二猴头嘛。镇东侠一听，这哪儿哪儿，我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。但是一看甘虎紧眨眉眼儿，东侠明白了，这里边有套头。你说的一点不假，我是黄风鬼燕凯呀，燕大寨主，头到山口就归我手把呀。来来来，各位寨主到这签个名啊，我给你们点好东西。说着话，从小箱子里头拿出两大掐解药来，利用这机会告诉佟林师傅，哪座山口都有埋伏，暗中有十条绝户计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你可千万留神。我冒名顶替，快走，甭管我。佟林心说，这孩子粗中有细，还真有出息，看不出他能办成这么大事儿。解药拿过来，率领大队人马刚要走，张方保着雍亲王赶到了。挡一挡，挡一挡。镇东侠回头一看，哈哈，我的爷，怕您出事，您怎么还来了呢？可是一瞅已经到了山口了，再想叫雍亲王回去，这话说不出啊。镇东侠明明心里不痛快，话不能这么讲了。爷，你也来了啊？来了。老侠客，您别不痛快啊，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你把我搁在店房，这一天非把我闷死不可。你走了之后，我左右思索不是滋味。就这么的，我后年来了，你放心， 我绝不给你们当累赘。爷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既然您愿意，已经来了，那么咱们就合为一队进山吧。那好，那好，来给你介绍介绍，把张芳给叫过来。先见他爹铁扇先锋留下张子美，张子美见儿子来了，自然是高兴啊。不过一瞅儿子摇头晃屁股那个样，有点不爱看。你怎么来了？爹，我来找您来了。你老师知道吗？ 当然知道了。 他老人家不点头，我怎么敢下山呢？老师说，你武艺已经学成了，应当下山去闯荡闯荡，故此我才来到铁扇寺。知道您呢正在用人之际，我来帮兵助阵。也好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见一见。见旁人不说，唯独见通灵。哎呀，张芳仔细看了看，哦，这位就是名震四海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。张芳显得极其亲热，高声下拜。师叔在上，我的亲师叔可好，小侄给您磕头了。你看他长得跟丑八怪似的，嘴甜，佟林平喜欢他，赶紧把他搀起来。孩啊，你来得太好了，我非常欢迎啊。这次铁扇寺盛会，你可要多多出力。 师叔您放心吧，有小侄在，平安无事。 哎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咱爷们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。什么纪元呢？祭祀啊，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呢？归老包嘴的，我给他总结了一个字儿，都是屁。 他爹张子美不爱听的，照他那夹扁头狠狠地削了一巴掌，啪！把张芳打的一激灵，回头一看是他爹，我爹你怎么打我的？混账东西！小小年纪竟敢口吐狂言，这些高人上自谦让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王侯不可如此。 是的，哎呀，爹就是比儿子大呀，想不到到这儿就得受管束了。 他嘴里嘚嘚咕咕，躲到佟林身后，佟林好像没乐了。就这样，两队合成一队，开赴铁扇寺。咱们曾经说过，铁扇寺的纪元祭祠暗设十条绝户计，头道山口，二道山口，三道山口，山门全都有人守把，而且都有毒药酒、毒药饭菜。但佟林他们知道怎么回事呢？甘虎都给泄了底，每人又都有解药，自然是平安无事来到铁扇寺正门。有和尚撒脚如飞到大雄宝殿禀报纪元祭祀。俩和尚一听就一愣，佟林他们来得太快了，我这绝户计怎么都失效了，这怎么搞的？他们哪知道有个内奸是甘虎啊，整个给破坏了。那么俩人一商议，佟林和镇东侠来了，不能等闲视之，打归打， 礼貌归礼貌啊，还得以礼相待。二人商量了多时，取得一致意见，祭司站起身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列队迎接。他们俩带着头，后边是僧兵僧将，能有100多人吧，身披袈裟迎接到正门。等纪元和纪慈过门槛下了台阶，往对面观瞧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眼光同时落到佟林身上？你看那一般的人呢，俗气，眼光也俗，光看人家的衣着打扮，要瞅佟林呢太不起眼了，里头土黄布的裤褂，外边土黄布的大衫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又肥又大，乐乐乐得、但是他们两个人是看内在，一瞅这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，四方大脸，浓眉大耳朵，像一桶杯戳在面前呢，太阳穴鼓鼓着，瞳孔放光，鼻梁子上边到天庭盖有一道紫线，显得是傲骨英风啊。他们就知道这佟林绝对不好对付，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呢、再往两旁观看，黑白丑俊，老的少的，能有几百人，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。俩和尚稍微迟愣了片刻，赶紧打问讯送佛号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欢迎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么说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喽。佟林一抱拳，不才，正是佟某，二位老师就是济慈济元二位了，正是老衲。说过彼此介绍，俩和尚一听来的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，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，然后执手往里相让，纪元在佟林左边，纪慈在佟林右边。等上了台阶，一过门槛，这个时候纪元冲着他师兄纪慈一努嘴，那意思该下手了，干什么？要把佟林给废了。这俩凶僧是没安好心呐，事先早定好了，就在佟林立右腿迈左腿刚要跨门槛的时候，这个纪元从左边就下手了，砰，抓入佟林一只手腕子，那只手拖住佟林的嘎吱窝，祭慈在右面砰抓住佟林另一只手的手腕的，那只手也穿到佟林的嘎吱窝，两个人往两旁一蹭，就这么一蹬呢，佟林就得散架子。他俩什么功夫？可嘴上呢还说人话，哎呦，佟老师，门槛太高，您留神，我们搀你一把。有这么搀的？